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副庭长吴伟法官，跟大家介绍了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审判团队的相关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过了之后啊，非常佩服我们的非常辛苦的法官们，因为包括吴伟法官在内，一共呢有4名法官、4名法官助理、4名书记员，还有2名人民调解员，在一年当中呢就审理了3000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其中呢吴伟法官这一个小团队呢4个人一年就审理了1000件，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法官们却顶着压力圆满地完成了，而且调解率能够达到55%，胜败皆服率也是非常之高，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了吴伟法官，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他们的故事。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那有没有这种比如说调解员就没有调解成，然后最后进入到审判程序由法官来处理的这样的案子？ 这种也很多，就是没有调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审判团队在做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场啊，包括说看了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公开厅，然后调解员这个案子就是调解员先进行调解，没有调解成功，法官其实开庭的这个案子， 那是个什么案子呢？ 也是一个人身损害赔偿的，就是伤者，但是他那个案子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农业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赔偿，其实这是大部分保险公司比较就是不太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如果你要是非农业户口，就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没有问题，这保险公司这块调解来说都还是比较容易的。他那案子还比较特殊的就是一个被抚养人， 他的是个事故是怎么回事呢？交通事故， 事故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故，全责的事故，事故没有什么特殊的。 机动车方全责是吧？ 对，但他比较特殊的就是他有一个被抚养人，因为我们正常的被抚养人就是父母，你的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比较年老了，60岁以上的，然后包括说你的子女未成年人18岁以下的，这些都是正常我们会考虑的被抚养生活费的抚养人。但他这样的比较特殊的就是他这个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他受伤了，他要求了，不仅要求他父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还要求了他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的一个被抚养生活费，因为他姐姐是一个精神残疾，然后他妹妹是一个未成年人，但他父亲又比较年老，他父亲确实超过60多岁了，所以他要了这两个，就是这个姐姐和妹妹的被抚养人，所以这块保险公司也不同意承担， 所以就争议就比较大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调解调解起来就显得相对吃力一些。那后来咱们怎么，就法官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按农村标准、城镇标准啊，这个被抚养生活费到底应该算谁不算谁啊？后来咱们是怎么定的呢？这个案子， 农业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这个最高院是有明确的一个答复。能证明说你经常居住地，农业户口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这些啊，最高院对这个是有明确的答复的。就是相应的你只要原告就是伤者，如果你能证明经常在城镇居住生活 收入来源于城镇啊、 嗯、 是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 嗯， 基本上他需要举的证据，一个是他的一个居住方面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啊，你有没有在北京办暂住证、居住证，或者说你在北京，比如说买的房啊，这些都是你一个居住方面的一个证据。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工作情况、收入情况，比如说你有完税证明的。 嗯， 然后包括说你跟公司，当然有些可能当事人说我现金发放工资啊什么的，这些可能你的证据证明力方面就会比较弱。 嗯、 但如果说这个单位是很正规的，都是打到工资卡里的、 嗯， 从你的工资流水里面能看到你确实你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而且你是确实是不以务农为生，是在外打工的这种情况、 嗯、 啊，包括比如说你单位给你交纳的社保有社保记录的，这些都是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 那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这个案子里面？ 被抚养生活费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是其他，就是除了父母这种年老或者未成年人的其他的这种 比如说你的姐姐这种像刚才说的精神残疾，首先你要提交一个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个证明。你有残疾不代表说你就一定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没有生活来源。 对 啊、对，这是两个概念，所以他还要对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的补充举证。 后来这个案子是个什么结果呢？ 因为后来呢这个法院在开庭的时候也对他进行了释明，就是说这、一个是他姐姐这一块的就我刚才说的这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这块能不能举证。 嗯， 然后包括说他妹妹那部分呢，因为他妹妹是他父亲跟继母生的一个孩子，所以他父亲六十多了，他那妹妹才六七岁的样子还是个未成年人。然后对于这块也需要他进行一个补充举证，而且他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继母是已经离家出走了。 哎呀，这个家庭好复杂。 对，他当时因为他说的是这个妹妹的母亲呢已经离家出走了，所以这个妹妹才需要他进行抚养，因为他父亲，因为他说我父亲已经年老了六十多了、没有劳动能力了、然后这个妹妹的母亲呢虽然没有年老，虽然有劳动能力，但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但是这块后来他也没有证据材料 也没有， 对，也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举证，所以后来在原告也进行了一部分让步，然后在庭审结束以后呢就这个问题又跟保险公司又进行了一定的协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像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在咱们所审理的涉及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当中算是相对来说复杂一些的了？ 其实交通事故案件里面比较复杂的一个是连环撞， 多车相撞是吧？ 对，多车相撞有比较多的这个伤者的，因为这个还涉及到一个保险责任的分担，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就责任赔偿主体有好几方这种会比较复杂，因为有些案子可能你光被告有十几个被告的、 对，那样的话关于责任的认定是不是交通队在认定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未必会一定会出这么一个责任认定，双方会几方会就这个扯皮 因为有一些就是交通队他没有查清事故责任的，他会出一个叫交通事故证明书，就是他查清事故责任他叫交通事故认定书， 对， 就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认定。但他没有认定呢，他出的叫证明书，他会把这个事故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说双方是怎么陈述的写在里面，但是最后比如说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查不清楚谁闯的红灯或者查不清楚就是双方的这个车辆的行驶轨迹像这种情况他没有认定事故责任。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到了法院之后法院得一定要认定出这个责任来才行？要么没法判吧 法院确定的是一个赔偿责任并不是一个事故责任，就像事故责任可能你连交通队第一时间到现场他们肯定特别有一些比较恶性的事故那种他们肯定是翻阅了附近的一些监控录像， 对 像这种交通队都查不清楚事故责任的你要法院去查清事故责任，这责任是怎么发生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法院要处理的就是在这个事故责任查不清楚的情况下谁应该来进行赔偿，如何赔偿， 这 就是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 像这样的一些案件是不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能调解成的就并不多了，一般是不是都得进入这个法官的审理的程序？ 对，这种案子很难调解。 像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审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啊？就比这种像您之前举的两个例子要更长一些。 每一个案子，如果说它没有一些终止审理的一个情形就即使说这案件事实稍微复杂一点也并不代表说这个案子一定审理周期就会比较长。其实我们大部分就是我们手里时间比较长的那些案子都是因为一些鉴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因果关系鉴定。 是这样，因为鉴定本身要拖一段时间。 对，因为很多就是这个鉴定，他可能鉴定机构一家鉴定机构说我做不了，然后我还要再摇第二家， 嗯， 然后可能得这个光这个摇号的程序，包括说这个鉴定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其实大部分结不出去的时间比较长的案子，都是因为这个鉴定的问题。因为很多就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伤最后也有演变出了其他问题，而原告这边他就会认为说我这些问题都是交通事故造成的。 对对对，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这个原告，可能当时在事发的时候2013年2014年左右啊，那时候伤也并不是很严重，但是他之后发展成可能有30-40种问题 啊， 那你现在保险公司呢肯定不认可说这些跟手诊都不一样的这些伤情，他肯定是不认可说是你是交通事故造成的。 对， 那这些就需要经过鉴定。 鉴定的钱一般谁来掏啊？ 谁申请谁预付。 预付啊。 对。 那结果出来之后呢？ 最后法院会根据说你这个鉴定结论，比如说做出来是跟这交通事故是有因果关系的啊，那这个相应的那就是被告这边来负担，如果没有因果关系，那就是原告这边是要负担的。 像这些也会在鉴定之前跟这个申请人要说明是吧？ 对， 因为鉴定第一号是比较长，可能这个花钱也要不少。 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其实我们是希望当事人尽可能的不要启动鉴定程序，因为你的鉴定一旦启动了以后，首先这个鉴定费，然后就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成本，所以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包括有一些可以商量的一些鉴定，我们可能就明示当事人看你们能商量吗？比如说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这种三期鉴定。有些原告一来法院啊，一开庭说，我比如说我这几个鉴定我还要做呢，我要做我的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鉴定。那这时候说我会问他，你认为你要多长时间的？就比如说你他可能说啊，那我误工期我认为是6个月啊，护理期30天，营养期30天。那我会问保险公司，你同意给他多长时间的？然后我会问双方，那你们这块能协商吗？如果差距不是很大的话啊，双方能不能协商？然后我需要让双方给我一个你们觉得合理的一个期限。然后我会根据，如果说这个鉴定后来确实启动了，那我会根据这个鉴定结果，比如说原告这边要6个月的误工费，那最后鉴定结论就认为你的误工就是合理期就是一个月，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软组织伤啊，那像这种啊，那可能最后这个鉴定费，那虽然是保险公司这边预付了，但是最终也会需要让原告来承担，这也是他一个诉讼的风险。 哦，是这样哈，那像您这个团队，您带着还有3位法官哈，那么这几位法官也是之前一直是这个审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案件的吗？ 我刚才说是我们这个大团队，对啊，因为本身就是我们小团队的话，就其实只有一个原告法官，就是我 啊，就是您， 对，然后我们这个小团队是1年1000件，但是我们朝阳法院1年是3000件，我们都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原告法官，他们对他们手里的案子负责，只不过说是因为我作为厅里的这个副厅长呢，我作为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团队的一个组长吧，然后相应的有一定的指导的一个作用，包括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些管理。 这个指导并不是说您去他们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来进行一些指导。 对对，他们也是独立的原告法官，他们需要对他们自己手里的案子独立负责的。 那您所需要指导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组织一下我们这4个原告法官，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比如说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这样就同案同判。 对， 所以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讨论确定我们整个我们朝阳法院交通事故组我们这些对这些案件的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那腿上给上挖着，我来撞了就擦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那像这样的一种团队的模式哈，就像您刚才所跟大家讲的，是最开始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建立这样一个团队的意向，然后这样一种模式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是一种怎样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是怎样的想法？ 其实我们在鉴听的时候也不能说是鉴听，因为毕竟亚运分法厅也是存在很多年了， 对， 只不过说是进行了一个转型，转型成这样现在一个叫专业化的素材听室。在转型过程中呢，那我们肯定是要进行一定的一个探索，包括说一开始我们的原额法官，刚才我说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是四类案由，现在又变成了是两类案由，也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案件多少人能够负担了这么多案件，在测算方面还是有一些那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所以发现后来这个厅室的这个法官呢，我们现在承受不了这么多全长区的这四类案由，所以才会导致一些案件现在又分到别的法庭，进行一个均衡，所以很多都是真的是在一点一滴中一步一步不断的探索看怎么样使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配合更优化。 那就像这样一位法官，一位调解员，然后带一个助理，法官助理，一个书记员，这样的模式是最开始建立团队的时候就有的是吗？ 我这个团队是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正式成立，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样四个人。 这样的一种配合会不会太忙了？我可以再找一个书记员，再找一个法官助理啊，再加进来呢？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您觉得就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各方面比较均衡的，因为我们说的是就是一个核心三个支点，以法官为核心，调解员，法官助理，然后书记员，形成一个三个强有力的一个支点。然后因为法官助理呢，他同时刚才也说了，他进行一个案件的筛选，然后包括另外呢他还要进行一些庭前的一些工作，就比如说刚才说的伤残鉴定，伤残鉴定是你只要申请法院就批准的鉴定。这个刚才说那三期不一样，就你三期你可能你申请了我也不一定会批准让你做，因为也有可能对方同意呢，就比如说你要、 对 吧，你要三个月你要三个月，那对方说我同意三个月，那我只不过说是比如说标准不一样，比如说你按照一万一个月要三个月，保险公司说我可以给你三个月，但我觉得你一万没有依据，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是需要进行鉴定的。但是一般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很少说能协商的，也有但是很少，所以像这种就是需要鉴定的，比如伤残鉴定这种，那这些也是由法官助理先进行一个鉴定谈话，会让各方过来，双方可以选鉴定机构。 对，这时候法官就不出面了是吗？ 对，这是一个庭前的这样一个谈话，然后就是让他们双方，一个是对于这个鉴定的检材，因为你首先鉴定肯定是要根据你的，比如说你当时就诊记录你的片子呀这些双方进行一个质证，因为只有质完证的这样一个证据材料才能作为一个鉴定的检材，会由法官助理来组织双方进行这样一个鉴定谈话，就如果说双方能选定的，那我们当时就可以出这个委托函，让当事人拿着这个函去鉴定机构做鉴定，如果双方不能选的需要进行高院摇号，那也可以，那由我们来报高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这些是法官助理的工作，然后包括说法官助理还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庭前的一些举证质证，因为其实交通事故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看证据，就比如你医疗费票医疗费这块，医疗费肯定一般就按票据来嘛， 是 对吧？只不过说是有些可能是被告这边是对你的一些治疗项目不认可，就我刚才说的因果关系的这种不认可，但是只要在这方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按票据来，所以你这个票这肯定是要看的，要粘好，所以像这种是由法官助理来进行一个主持，然后像书记员呢，一个是他得记听，就是比如开庭的时候他进行一个记录， 就包括法官助理进行主持的书记员肯定也得在对吧，他得记录，是不是也得把这些记录下来呢？ 法官助理在进行一个鉴定谈话的时候他是可以自己单独去主持的，然后开庭的时候是由法官和书记员进行开庭，然后开庭的时候呢由书记员来记听，虽然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叫庭审的这个语音转化这样一个系统，但是呢还不能替代书记员，因为一个识别性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交通事故被告这边比较多嘛，就是可能这个被告那个被告你对一个话筒说的，他可能就是在那个语音识别系统他会乱，所以就需要书记员这样去进行一个笔录的这样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书记员在开庭的时候还是不可或缺的，然后另外呢说书记员还要进行一些后续的工作，就比如说可能当事人经常会说啊我找不着法官呀，我打电话到办公室可能也没人接呀什么的，所以我们是像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这块他们两个人，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需要一个嘛，但不是说完全都是我必须得带着书记员去开庭，我带着法官助理去开庭你记听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保留一个人是在办公室 处理这些后续的问题。就比如说您打电话过来啊，需要问我这个案子，比如说问问有没有生效啊，需要开身上证明啊，或者是其他后续的需要复印啊，这些啊，我们会保证有这样一个人在办公室来接听电话，不存在说您找不着法官，我有些事情需要反映的啊，找不到人啊，现在我们可以杜绝这种情况。 这倒是挺好的，是吧？总会有这么一个人。 对， 那比如说法官助理在进行一些调解啊，或者主持这个一些庭前谈话、举证质证的时候，法官就会在办公室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像这样一种效率啊，您觉得跟之前啊，就是我们在团队成立之前啊，因为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些纠纷嘛，肯定有没有团队我们都会审理，是吧？跟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差别？以前是什么样子？ 前15年之前，12年到15年期间吧，这三年我当时是在温玉河法庭啊、当时温玉河法庭呢辖区比较大，就像京展啊、东坝啊，整个辖区比较大，交通事故案件也比较多，当时全年大概400多件吧。然后那时候厅室也是把这些案件啊都统一，就都由我这边来进行审理。那时候我大概一年一审一书的情况下，大概是大概能审400件。 您说的一审一书是 这是之前是最、 就是、一个审判员一个书记员， 最传统的一个配置，就是一个审判员和一个书记员。那时候我们一审一书的配置的话，一年大概是400件交通事故案件。 这个四个人的配备优势在于哪里？就是说和之前就只有两个人嘛，一个审判员一个书记员相比。 当时一个是你首先你书记员那时候不仅仅你是有开庭、弃庭的工作，你还有要发起诉啊，你发判决啊，这些都是书记员的工作。所以这些肯定就是你开庭，比如我现在我说我一天我正常是排六个庭的，我可能我最多的话我能半天我能插到五个庭。但是像之前的话我就不可能排这么多庭审，我可能一天大概也就是最多四个庭。因为我另外我需要有这个时间来写判决书，然后书记员需要有这个时间来发起诉。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进行了，就不仅仅说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样一个团队，就包括我们厅室，我们厅室现在还有一个就是送达的这样一个外包的这样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主要是负责送达是吗？ 对。 那也是有法官带着书记员、法官助理吗？ 现在这部分是在探索，是由一个外包的，包给其他的这个社会化的这个机构来进行一个送达。 这种送达和以前那种送达比，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或者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它就是一个是可以剥离一部分书记员的工作，就是打电话，包括说第一次送达给当事人送达起诉书，这块就可以由他们来进行完成。但是呢他们也有一定的劣势，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说那种法律专业出身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起诉书上你起诉谁我就传谁，你给我什么电话我就打什么电话，你给我什么地址我就记什么地址。所以就是相应来说的话他可能比较教条一些。所以就是我们虽然就是也把这些案件我们是由他们来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送达，但是我是要求法官助理你在把这些案件交由送达组进行送达之前，你需要进行一定的审核。就比如说你这案子你拿过来，你得至少看一下保险公司当然有没有起诉啊。因为现在按这个交通事故司法解释的话，你交强险保险公司是必须得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三者险保险公司是一申请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所以你首先如果说这案子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又没有起诉保险公司，那你肯定就得问一下，就是先打电话问一下被告你车有没有保险啊。如果有保险的话，那你肯定我先得把保险公司就得跟送达组说你要传哪个保险公司，不能说他就起诉一个被告我就传一个被告了。 对对对对， 那样的话我开庭的时候一发现保险公司没有传，那我还得再排开庭，我的一庭结案率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法官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我这一庭所有证据都齐全，然后也不需要什么后续的工作，我一庭就能把听开完，然后我会能把宣判时间给你们定下来，整个这样我的这个节奏就很流畅。 那么这个就需要各个不同的人他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把自己这个分内的事情做好， 对， 互相之间有个很好的配合， 对， 是吧？ 是。 但这个也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吧。 一开始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漏，包括说那个特别是我这法官助理呢也是工作经历并不是时间特别不是特别长，但是是法律专业的研究生，需要有一个不断的这样一个进步磨合的过程。 这个都是有过程的。我们也希望啊咱们在这个审理道路交通案件的时候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整个这个团队能够运作的越来越顺畅，是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副庭长吴伟法官，谢谢吴法官。 谢谢广大听众。 好，法官再会。 再会。